港式爱情第四章，感情专家提防假冒。 感情问题每个人都会有嘅，得意嘅系发生喺自己身上就会方寸大乱，发生喺人哋身上就好似每个人都可以变做爱情专家咁。以下系我一个声称有38次失恋经验嘅死党甩醒哥俾我嘅忠告。 你头先话咩话？你话最近同阿师点话？ 怪怪咁咯，表面上冇乜嘢嘅，不过我觉得唔系好埋咯。 吓，冇行埋？ 唔系啊，唔系好 close 啊，即系两个人唔系好亲近嗰啲咧。 咁即系有冇行埋啫？ 死仔啊！我讲紧嗰啲系两个人心灵上嘅交流啊。 心灵嘅交流系要靠肉体去表达噶，尤其系女人啊，唔爱你就咪唔同你上床咯，好小气噶。 不过讲一讲，我都窒一窒。以前阿师一个月总有两三次嚟我度过夜嘅，但系呢一个月一次都冇。就算我提出，佢都话好攰，想翻屋企。 嗯，果然出事啦！好彩你问啱人，唔难搞嘅。 阿德成哥啊，如果系有关上床嘅见解，我就唔使你再讲啦。 唔系，嗱，你话俾我听，女人要啲乜嘢？ 要好多嘢嘅喎，点数啊？ 主要得三样嘢嘅啫，就系、是、安全感、安全感同埋安全感啦。咁点先可以俾到佢哋安全感呢？系一样嘢嘅啫，结婚啦。 我冇信佢噶，不过咁啱翻到屋企，阿妈又讲起呢一个话题。 仔啊，你家 姐第二件都嚟紧头啦，你几时先置翻头家俾阿妈安乐下？ 我阿妈成日讲到，只要啲仔女结晒婚生晒仔，佢个人生就会好圆满，其实系关佢咩事呢？ 阿妈第时死咗，都有个人照顾你啊嘛。 咦，暗暗讲到后来，有样样真系打动咗我。 哎，不如我借个首期俾你买楼先，趁个市跌翻啲咧，你有个窦咯，阿师就自然嫁俾你噶啦。 嗯，如果有笪地方可以俾我同阿师一齐生活嘅，我谂我哋感情会好啲。 感情问题。每个人都有的啦，就连我这个可爱活泼聪明美丽的主持都不例外，不过从来都没讲给人听啫，因为好像怪怪地那样。其实我每次拍拖都不够三个月的，就好像一份工过不到 probation 那样。原因当然是男人不行啦。我阉尖？嗯，是的，我认得男朋友、哦、一个不觉意就变老公的了。那种亲密的程度呢，是可以半夜抢了你张被而是你不知道的，那就要赶过啦。还有啊，我今年生日日呢就27的了，假设我30岁之前结婚的话，即是说这次拍拖呢就将会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次，那死都要看啱个价先入货啦。就好像走入一间餐厅里面，你打开个 menu 有成200几款菜咁，由于太多选择，往往会令你不知道吃什么好的。我的情况都一样，一年四季都有人追，而呢排成日出现嘅来电显示就有新加坡财俊一名啦，电视台导演一个，同埋 MK 男一件。先讲下财俊啦 ，MBA 毕业做建筑材料出口嘅，喺新加坡有两个单位，一架宝马，随身有部 BlackBerry， 用黑卡噶，同佢去街咧就从来都唔使我俾钱，性格都 OK 啦，有料又唔沙尘，唯一个缺点系。 个样有啲外星人 feel 噶， 导演哥哥咧同佢一齐都几开心噶，识饮识食，佢边度都去晕晒噶啦。上个 weekend 咧就带咗我 club party 试一啲 wine， 而呢个 weekend 就去睇啲形体小剧场啦。运动、音乐、电影佢咩都识讲噶，唔似依家啲港男咁样，要你同佢倾偈就要你去搵话题。嗯，暂时佢比较高分啲啦。最后一个呢另类啲嘅，其实应该唔计，因为我都唔会揀佢。佢係我中学同学，喺旺角大，依家都仲喺旺角买宽频，最鍾意呢就约人去旺角食宵夜嘅啦。成哥 好烦，我爱你。 你可唔可以唔好喺我食緊鱼皮饺嘅时候讲埋啲咁嘅嘢啊？ 哦，咁下次我记得唔好嗌鱼皮饺我啦。 为什么我会跟她出街？女仔，她是喜欢被人追的， 而佢又唔介意涉期嘅，咁咪咁咯。今日下昼帮阿姐出咗葵涌做访问，有惊喜喎！估唔到呢个有机资源中心嘅项目主管咧，系个靓仔嚟噶。啲资料话佢咧未攞永续农业实质之前，已经系个建筑师啦，仲攞个奖添啊！讲嘢有文有路又有理想，掂啊！叶生啊，咁请问你结咗婚未啊？ 未啊。 咁有冇女朋友啊？ 呢条问题同香港嘅有机验证发展有冇关系？ 冇，纯粹八卦下啫。我因为想悭翻啲时间，所以就将两个访问上下半场咁约埋同一间咖啡做。估唔到呢个咁微小嘅决定，会改变咗几个人嘅命运。 唔该晒 ，Sophia， 咁我埋单啦。 哦，唔使，我仲要等朋友。诶，佢啱啱到喎。叶泽森佢拧转咗个头，见到阿诗呆咗。唔系，应该系话佢两个人都呆咗。咦，你哋识行？ 唔系啊，我哋唔识嘅。 你做完访问可唔可以打俾我？ 佢摆低咗张卡片就走咗啦，而阿诗就一路都神不守舍，有啲唔对路。更奇怪嘅系，我哋埋单走嗰阵，原来叶泽森一直企喺咖啡门口。 我都系惊你唔打嚟，所以咪喺度等你啦。 我望住佢哋两个一齐离开嘅背影，觉得有啲似一对情侣。 今朝。我是被窗外边的雀仔声叫醒，我按熄了床边未曾响的闹钟，有一种预感，今日会是美好的一日。美好的一日其实不是很难得到，首先我用比平时贵十元的价钱吃个好吃一点的早餐，跟着回到公司滴起心肝执一执张台，放回一只新的叮当公仔在台头，等他对着我笑，见到一搭乱七八糟的 working schedule， 就跟自己说，我在这里的目的是要令个客满意，同啲同事做到嘢。能够做到呢两点呢，我已经好有贡献啦。人就算冇办法改变自己嘅生活，其实都可以改变自己嘅态度啫。隔离 department 妹姐行过见到我，无端端话：喂，你心情咁好嘅，有乜咁开心啊？有咩？乜我真係咁开心咩？两点半。嗰阵食完 lunch， 我发现佢喺 Facebook 度 send 咗首歌俾我，系 Mr. Children 嘅 Kurumi。听完首歌之后，我静咗落嚟，真系已经好多年，冇人会为我去揾一首心爱嘅歌，甚至连我自己都好少咁做。放咗工咧，我就即刻走去买本 sketchbook， 我要画低呢一种感觉。一种久违咗嘅感觉，好似一个好心近视嘅人做咗激光咁，一擘大眼见翻呢个世界，忽然觉得好清，一伸手就可以掂到个天空嗰嚿云。我又画翻画啦，我仲问阿仁借咗本《男儿当入樽》去揾下究竟边个系三井寿，究竟点解佢话三井寿同我似呢？等我下次见面嗰阵讲翻呢个故仔出嚟吓吓佢先。 这个礼拜六我们是不是一起吃 lunch 啊？ 啊，我不得，我约了建工啊。 建工没听你提起过的。 是 part time 来的，一个朋友介绍我在中环那里教小朋友画画。 那等你见完工我来接你啊。 接我啊？不用了。 你有节目吗？ 嗯，是我约了人看画展。 你的旧同学啊，我识不识的？ 我是你不识的啦。 啊，是啊，星期日呢一起看楼啊。我立到大角咀有个笋盘几好喎。 睇楼？你想买楼啊？ 唔系我想啊，我地啊。之前咪讲过嘅，奶奶为咗想饮杯新抱茶咧，肯出首期啊嘛。 我冇谂过要买楼喎、啊。你同你妈咪讲咗啲乜啊？ 唔使咁紧张，睇下啫，唔一定要即刻买噶、 啊。系我唔想供楼啊，我自己前面条路点行我都未知，我唔想有负担。 咁我供咯。我份粮应该都供到嘅，你淨係俾杂费得唔得？係囉，总之一提起买楼同结婚呢，佢就即刻好大反应，好似我係嚟打劫咁嘅。 咁你哋最后有冇达成共识啊？ 冇㗎，讲下讲下都唔知讲咗去边。 佢无端端又反问翻一条好奇怪嘅问题。 咩问题啊？ 佢问我点样可以咁肯定我同佢将来会结婚？哇！你咁惊做咩啊？你冇俾啲咖啡落亲啊嘛？ 我冇事，我冇事。你扣埋先，咁跟住咧？ 咁我咪话我唔娶你，娶边个啊？ 咁其实你觉得你同阿思感情点先？ 我觉得， 但你唔使答我嘅，你自己翻屋企认真啲谂下就得噶啦。 咁又问 啊？仲有睇实啲你女朋友啊？ 你 嗱，你唔好问我嗱，你再问我，我都唔讲得噶啦，因为真系好赶时间。嗱，不过阿思咧，其实真系一个好女仔嚟嘅嗱，而好女仔咧就一定会有人追噶啦。咁你好自为之啦，拜拜，首先啊。 喂，牛腩饭。 我事后谂翻，究竟当时系咪应该清清楚楚咁话俾佢知咧？喂，有第三者抢摊啊，你醒下啦！不过我又真系唔系咁 sure。最攞命嘅系，我更加唔 sure 个第三者系咪我介绍俾阿思识嘅。喂，死啦，陈志仁，你千祈唔好俾人飞啊！咁我呢世都会内疚噶。 星期日晚，阿思终于嚟咗我度，系我坚持嘅，因为我哋真系好似好耐冇见咁啊。个样好攰，嚟到乜嘢都冇讲到。冲完凉就话瞓先，咁我唯有自己玩德州话字啤啦，唔紧要，最紧要系一齐啫。之后我静静咁坐喺床边，睇住佢瞓觉嘅样子，系好机会啦。我即刻走去打开阿妈个针线盒，拎卷线出嚟，再轻手轻脚咁翻床边。正当我想叫起阿思只手嗰阵，我怕吵醒他，於是就帮他听，谁知还未打开个电话忽然间又不响了。这个时候他醒了。 你做什么啊？你回我。你有没有开过我电话啊？ 没啊，我怕吵醒你帮你拎开而 已。那你叫醒我就可以，我自己会听的。 那睡吧。 阿仁啊，我觉得好攰，你知唔知我好攰啊？ 我知，咁我哋瞓啦。 你唔知啊，你乜都唔想知。不如我走啦，我而家好想翻屋企。 佢走咗，呢一区治安麻麻嘅啫。我坚持送佢去巴士站，佢呢否用一个好冰冷嘅眼神阻止咗我。我翻入房，见到床边嗰个线碌，个心好痛。或者阿思真系讲得啱嘅，我真系唔知佢无名指嘅 size， 所以头先我只想偷偷地咁度下。